點樣叫踩到紅線咧？請問，動不動就紅線？ 咦，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。 係啊，我睇緊鬱敏踩場啊。 哦。 唉，不過我都擔心緊，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。 咁啊唔會，呢、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。 咁就 very good 啦。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。 上 myradio.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。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費未呢？未交嘅話，就請到 myradio.hk 節目月費收費表，揀選你想撐嘅節目。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，鬱敏射馬主持，鬱敏、尤達、錢偉樂， 唔係紅星就肥仔噶啦，呢場係咪？咁所以呢場咧就係一二三四八，四號做膽，四胎一二三八。 欢迎收睇《鬱敏踢爆》，今日咧就系2018年10月31日啊，咁啊下个月嘅24日咧就系台湾嘅九合一地方选举投票开票嘅日子，咁啊距离呢一个选举仲有21日，23、24日啦，三个几礼拜左右，咁而家喺度倒数紧咧，台湾咧真系好热闹。嗱，過去嘅選舉咧，其實即係近呢即係10年8年嘅選舉咧，即係已經冇以前咁激烈嘅啦。咁但係今次嘅九合一選舉咧，嗰、那個選情咧就係非常之詭異。詭異嘅地方就係民進黨即係執政咗2年多，所謂完全執政喺地方縣市度咧，有10多個縣市係佢執政嘅，係咪？咁啊，國民黨啊得翻幾個係個位數。咁而中央嘅執政權咧，即係總統係你民進黨，係嘛？喺立法院裏邊，國會最大黨又係民進黨，呢啲又叫做完全執政。但係呢兩年嚟，中央嘅執政咧係不得民心，於是就令到今次嘅九合一選舉咧，嗰、那個選情就出現得即係非常之詭異嘅情況，就係、是、喂一個即係已經絕對控制絕對權力係嘛嘅呢個民進黨執政黨。在高雄市的選舉裏面呢，是竟然有機會呢是會輸了，即是現在根據這個民意調查和整個選情的發展呢，這個韓國瑜呢是有機會呢是懟冧這個民進黨的陳其邁，結束這個民進黨在高雄20年的統治。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選舉的個案，我覺得即我們研究台灣選舉的人呢，即係呢一個個案咧，非常之有意思嘅。嗱，有意思嘅地方就係咩咧？台灣嗰個選舉咧，因為呢幾十年來大家睇到咧，嗰、那個選舉文化係非常之惡劣嘅，係咪？一到選舉期間咧，嗰種互相攻擊咧，即係去到一個非常之熾熱嘅地步，同埋非理性嘅、不擇手段嘅散播謠言啦，乜都齊抹黑啦，係咪？即係香港呢啲咧，真係小巫見大巫同佢比。但係大家唔好忘記。所有的民主政治的選舉政治很多時候都是污糟邋遢的，但是它有一個很健全的法制，它有一個健全的法制、健全的輿論制度，它就可以有機會撥亂反正。你那個總統或者你的政黨可以在電視節目上被人罵到狗血淋頭的，它可以容許這樣的即所謂輿論的出現的話，你就有機會去撥亂反正。好似今次韓國瑜嘅即係所謂寒風或者寒流咧，所向披靡，係嘛？殺到民進黨幾乎係片甲不留，係嘛？雖然未開票，但係已經即係話睇到出現一個均勢，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嚟嘅。有啲人甚至話幾十年來呢、這個選舉政治，台灣嘅選舉政治，從冇見過有一個人好似韓國瑜咁。有一種一人敵一黨，同埋一個人可以扭轉整個選舉 即係嗰個風向，一個人就可以扭轉乾坤。喂，呢一個咧，即係甚至乎，我覺得係一人救一黨，一個韓國瑜可以救咗成個國民黨，因為佢除咗喺高雄裏邊，即係話慢慢取得個優勢，同埋呢個係大家都跌曬眼鏡嘅，甚至乎有一種所謂外溢嘅效應，寒風所到之處，寒流所到之處，都引起即係呢個民眾嘅起哄，係嘛？在高雄開的一次最近一次造勢大會，這個國民黨幾十年來所僅見，未試過這麼虛撼的，是吧？所以陸地變藍天不是沒有機會，但我想講的就是這種台灣選舉出現的政黨崩壞的現象，已經令到選民開始對政黨感到厭惡，但是它是一種兩黨政治，你又沒得選，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，是吧？咁於是佢只能夠去揀一啲喺即係話嗰個黨派色彩冇咁濃厚、意識形態冇咁強烈嘅人。嗱，瑞典有個詩人咧，即係弗洛斯特講過一句説話，係嘛？佢話意識形態嗰個價值咧，大概意思係咁啦。意識形態個價值咧，就唔係去指使一個人去移動一座山，佢個價值係在於佢可以令到一個人冇辦法移走佢喺面前嘅大山。嗱，個意思好簡單，就話你意識形態作祟，或者統獨意識形態好強烈、走極端嘅人咧，你係睇唔到你眼前嗰座大山係需要移走嘅，係咪？但係呢個意識形態佢係冇能力去令到你去移走一座大山，但係會令到一個人睇唔到面前嗰座大山，係咪？呢座大山是必須要移走的。嗱，個意思就係話，而家呢一種意識形態取向的選舉咧，已經慢慢開始衰落，係嘛？人民要的就是真正能夠做實事的呢一個即係候選人，你要選一啲咁嘅人出嚟。韓國瑜擺脱咗過去國民黨嗰種意識形態的至高，係咪？佢係實事求是。他的演說耀言不凡，他的政見非常之通俗，大家聽一聽就明白。當年孫中山說什麼叫民權主義，民權主義就是四萬萬中國人做皇帝，那這個就是民主政治咯。當時有四億中國人個個都做皇帝，那就是民主了。什麼叫民生主義啊？民生主義就是大家發財主義，咁大家都聽得明噶嘛，唔使咩大道理，係咪？大家發財主義就係民生主義啦。韓國瑜喺高雄講嘅就係高雄要發財，因為而家又窮又老，咁大家聽得明，又聽到入心裏邊，擺脱咗過去嗰種口號式嘅宣傳、意識形態嘅嗰個鬥爭，係咪？我們是台灣人，台灣人出頭天，這些大家都不啱聽嘅，基本上是，是吧？所以這一次選舉突顯了政黨政治的崩壞，但是民主政治它有一個好處，還有千般不是都好，都是由人民去決定誰去執政，權力的來源是來自人民，有健全的法治制度，有開放的輿論制度，你就可以有機會撥亂反正。所以韓國瑜現象就是顯示台灣的政黨政治的崩壞衰敗，是吧？但是民主政治依然是可以自我完善撥亂反正。